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大家如果是收看的话，你都会觉得挺奇怪，因为今天就好熱鬧。除了我之外呢，就當然還有我兩個嘅長期嘅拍檔啦，就坐咗喺遠方，就係阿 Thomas 同 Jerry 啦。咁但係仲有呢，另外呢有兩位兩個都係叫 Michael 喎，一位呢就係 Michael 啦，一位就係 Michael Chan。咁我今次呢就其實邀請佢哋四位呢就作為個主講。咁我今日呢其實我係作為一個主持嚟嘅啫，所謂 moderator。為什麼呢？因為可能大家如果有留意，其實聽開啦，看開這個節目呢，過去幾個禮拜呢，其實我有提過啦，叫大家呢出席這個咁樣的讀書會。咁亦都喺網上呢，即係喺迷米嗰度亦都係發布過啦。今次呢其實就係講我嘅最新嘅一本書《資本的衝動》啊，即係有睇下啦，其實大家應該都睇過㗎啦。咁就係舊年年尾2014年你嘅時期咧係出版嘅，咁但係自此之後咧，其實都搞過好幾次嘅讀書會。第一次如果冇記錯，應該喺最賢書室嘅嚇，喺旺角。咁啊，最近一次咧就最上一次就係喺海港城Page One 啊，呢個英文書店啊，我都第一次去就大得好加關啊。咁但係今次咧就喺翻你可以話主場啊，咁就係迷米香港啊。咁就喺我呢個節目《浩浩湘湘》入面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睇緊咧，都知道咧，我哋今日咧就唔喺平時嘅嗰個錄音室啊，因為咧今日有好多朋友嚟咗嘅，雖然而家大家暫時睇唔到嚇，咁就喺我嚇而家望過去嗰邊，咁所以後面係唔需要有啲乜嘢佈置啦，冇咩 backdrop 可言嘅，最主要咧都係我哋傾談嘅內容啦，係嘛？咁首先咧都好快地介紹一下啦，其實就雖然 Jeffy 啦同 Thomas 大家都認識啦。咁但係點解會請兩位 Michael 上嚟咧？首先坐喺我旁邊嘅 Michael Chan 咧，佢就係《經濟日報》出版社嘅一位編輯。而事實上，我最近呢兩本書即係《經濟日報》出版嘅咧，都係同經濟有關嘅咧，都係由佢做呢一個責任編輯嘅或者叫責任編委。咁就係啦，嗱呢一本就係、是、前年出嘅《反轉經濟學：把顛倒的再顛倒過來》咁當然就是。包括即係我哋今日嘅主題就資本的衝動啦。咁但係其實兩本書咧根本係相輔相成、互相呼應嘅。咁我好有趣地咧，我自己即係寫完資本的衝動，甚至出版咗我掀下睇下，我先發覺其實真係可以咧係倒翻轉頭嚟讀都得嘅喎。當然即係喺時序上啊、出版上咧，就如果真係有睇過啲著作，咁梗係睇咗《反轉經濟學》先啦然後再睇嗰本啦。咁我喺創作嘅歷程上咧，亦都係有佢背後嘅邏輯嘅順理成章嘅。但係倒翻轉頭咧，其實你係先睇《資本的衝動》，而再睇《反轉經濟學》都得嘅意思咧，就係話咧，確實《資本的衝動》咧，我自己都知嘅，亦都有啲朋友覺得哇，真係實在太過理論理論性啦即係好全面啦。咁有啲嘢可能大家一會會傾下理想化啦咁，但如果你話落翻到嚟好現實，我而家面前我哋面對嘅每日發生緊嘅嘢咧，其實就係對呢個極端嘅資本主義，我哋所謂就叫新自由主義，我哋係用一種認識批判同埋抗拒。咁呢樣嘢咧其實就呢個我哋可以話咧，資本啲衝動咧就殺雞就用咗牛刀咁樣咧，其實殺雞就用雞刀，咁呢把就係雞刀啦，係嘛？大家都有啲同意係嘛？其實講真，你對即係批判新自由主義咧，咁啊暫時用呢把雞刀都得嘅。但如果你想深入啲咧，就用牛刀，嗰把就係牛刀啦，係嘛？好，咁所以咧，今日我哋邀請咗阿 Michael 嚟啦，係 Michael Chan。咁但係咧，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咧，阿 Michael 咧，佢真係咧係主修經濟學嘅，呢個好緊要。因為當其時咧，其實我出呢本書，首先出《反轉經濟學》啦，我都好驚嘅，因為我驚咧，其實我講嗰啲嘢咧係好外行或者係講錯曬即係同呢個經濟學嘅好多基本嘅常識原理相違背啊咁樣樣啦咁但係後來我知道原來我嘅編輯係主修經濟嘅，所以我好放心啦。即係換句講咧，即係如果有好多即係好荒謬 嘅嘢，好離譜嘅嘢咧，佢一定咧就會指正我噶。咁但係當然知道啲衝動亦都係啊，即係佢係編輯啦，所以今日咧就邀請佢嚟，真係可以從一個從主修經濟學，咁我都相信九成九都係所謂主流經濟學係嘛嘅角度嚟去睇下呢本書。咁跟住嗰位 Michael 咧，其實原來以前咧都冇一齊共事過嘅，但係都係曾經喺經濟報出版社係做過嘅。咁但係嗰時你就係喺經唔係出版社係嘛？喺經濟日報直情係嘛？ 我都係喺一份學生嘅英文報章入邊做。 哦，就係即係經濟日報下嘅。 係啦，咁我就因為一個即係機緣巧合嘅，其實都唔係機緣巧合嘅，因為我細個睇下 Andy 嗰啲科普書咁好著迷，咁啊有機會咁我就主動去訪問佢，咁就 係就有一個專訪。 係啦， 咁啊嗰個專欄咧就叫做英語街嘅嗬。啊，即係我都記得，而家個街字就係雙重嘅意義嘅嚇，即係一條街個街又得 ，GUIDE 嗰個街又得係嘛？咁啊都做得好好嘅，係嗰陣時圖文並茂嚇，即係我都有喺屋企有 keep 住嘅剪落嚟嘅。咁但係之後咧，咁同阿 Michael 咧就一路咧大家有聯絡，啊咁就傾下咧就熟絡咗咧。咁後嚟我就成立咗幾年前成立咗一個叫做繁榮反思小組啊嘛嚇，咁阿 Michael 啊非常之支持，都係中堅成員。 因為我都係自己我後面去讀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即係其實我都係好關心呢個地球啊、社會呢啲嚟緊我哋人類將來 當然去咗澳洲， 所以即係同埋一啲就好合拍啦喺呢方面。 係啦，咁但係咧最近咧就做咗一個創舉嘅，呢個創舉咧就係我之前咧佢同我提出嚟嘅時期咧我都望咗言啊嚇，咁我都好難想像啊點可以做得到咧？但係佢最近咧已經做完咗啦，就係點咧？就將我呢本即係成十幾萬字嘅書咧，就譯咗做英文。所以而家咧，我呢本書咧就係有英文版啦。咁佢啲英文版咧，當然咧係最後咧就會出版，但係咧就唔係一個實體書，而係而家好流行嘅 電子書。 係啦，電子書。 嚇！正喺嗰個全世界最出名嘅網上書店就將會有售啦。 係啦， 大約六月啦， 我係英文都唔怕賣廣告嘅，即係亞馬遜啦，係嘛？咁就會有個電子版咧，就經亞馬遜嗰度咧嚟去。咁就希望咧，就算我就冇你咁樂觀啦，因為我真係忙得好交關。咁咧，我覺得你執埋啲手尾咧，其實都可能去到七月㗎啦嚇。七月出到咧，我都覺得唔需要爭朝夕嘅呢樣嘢都嚇。好，咁就至於咧你其實你 undergrad 嗰陣時讀咩㗎？我都唔記得。 psychology 心理 哦，讀 psycho 嘅。咁但係個 master 咧就變咗係環境科學啦，就喺澳洲讀啦，係嘛？咁啊 ，Jackie 咧就 IT 人嚟噶嘛，你係咪算係 IT 啊？ 哦，算啦。 得算啦，係嘛？哦，咁啊 ，Thomas 係咩嘢人啊？你要攞個麥㗎，唔係佢哋聽你唔到㗎。 讀書就讀 public admin 咯。 public admin。 跟住而家做緊物流啊。 物流嘅嘢係嘛？嗱，咁都我哋都好全面嘅喎，呢度嚇在座。咁所以我今日咧。其實你都大家睇到啦，我就比較怪，因為我就坐喺旁邊咁樣咧。呢張台背後咧就坐咗呢四位，因為我就覺得咧，其實我想講嘅嘢咧，大部分都已經喺本書入邊咧就講咗啦，已經嚇。咁所以我就反而咧就想聽下作為讀者嘅佢哋四位啦，有啲唔知讀者啦嚇，我哋嘅編輯啦、翻譯啦嚇咁樣咧，就對呢本書嘅睇法。咁當然最好咧，就唔好淨係話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咁就真係冇乜意思啊！咁我哋好快就可以收工去飲咖啡啦嚇。咁最好咧就係即係你會覺得有邊啲地方對你有啟發性啦？但係有邊啲地方咧係你係有困惑啦？但係有邊啲地方咧甚至係你係唔同意啦嚇？即係有抗拒嘅，各方面都好咧嚇。其實我就想大家咧各抒己見。咁當然，其實發言嘅咧，就絕對唔係淨係局限喺我哋依度呢四五個人嘅。一陣間咧，其實大家幾時有諗到啲咩問題咧或者甚至只係想分享你可以問我哋特別係問我啦但係或者唔一定問題嚟㗎，可能你純粹係有一啲嘅意見想話同大家分享都可以隨時嚟去發言嘅，好嘛我哋希望咧就比較互動啲。好啦，咁而家咧，我諗係四位都好老土咁樣啦，係嘛？覺得輪流好簡短咁樣講一講，即係你對呢本書嘅感受先啦，好嘛？咁然後我哋先詳細逐啲講個內 咁你邊位想發言先？雖然我就知咧，就阿Thomas可能未睇完嘅，因為我啱啱係嘛，即係冇幾耐之前咧先送俾佢嚇，咁佢又好忙啦，而且我仲唔係送啦嚇，借埋蕭山嗰本就《雨傘運動之香港大師列上下冊》俾佢，即係阿蕭家送俾我嘅，我就一半嘅時間就睇完啦。咁但係咧，我就前嗰排咧就借咗俾佢借啦，要還嘅嚇。咁但係咧，可能佢就已經哇哇聲啊睇到嗰本，梗係冇時間拎。知本啲操作啦，係嘛？咁但係咧，可能都揭過下個目錄啦，希望你嚇。咁啊，嗱，你哋邊位發言先啦？ 咁唔好嘥時間。 好 ，Jamie， 好。 好啦，咁咁咧，因為我記得上次咧都喺呢個場合嗰度咧，咁就係講另一個本土 咧。係啊 ，Jamie 係一名驚人啊！ 唔係啊，白身大家。 白身大家係本土運動咧，原來係我哋咁多人入面最激嗰個就係 Jamie。 係，可能係啦。咁不過我發覺咧，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我有個感受嘅，即係比較強烈少少嘅，就係因為嗰陣時當時睇法咧，就覺得本土運動咧係好吉到肉嘅題目嚟嘅，即係覺得直情係即係唔知點解我都估唔到自己咧會好似激到我少少喎。咁但係咧我越嚟越發覺咧就做咗節目咁耐啦，咁就而家咧我對呢個題目就係資本的衝動咧。我反而覺得係更加一啲對所有人嚟講係更加吉道肉、更加嚴重一啲更加根深蒂固嘅問題。咁不過今日咧，我都希望可以冷靜少少去分享啦。係啦，咁講翻資本主義呢一樣嘢咧，咁好可能咧，其實就喺人類咧自古以嚟咧就好早期咧，咁已經有噶啦。咁即係譬如話可能有啲長城貿易啊，咁其實就已經有人咧，有人類社會已經係有一種追逐利潤呢種咁嘅行為㗎啦。咁咧但係咧我尋日睇翻維基百科先，即係揾翻資料就可能唔係準確嘅。咁但係咧有兩件事啦，咁好可能咧就對呢個資本主義係有好大影響嘅。咁第一樣就係、是。當發明咗蒸汽機啦，咁有工業革命啦，咁人類嘅科技技術咧係有幾何級數嘅發展嘅，咁亦都係對人類嗰個生活質素咧係有好大嘅提升嘅。咁而另一件事咧就係呢個1917年啦，咁就係呢個蘇聯嘅十月革命。咁就係呢個布爾什維克啦，咁就佢呢個係一個反對，即係可以話係一個人類史上裏面咧第一個係反對資本主義嘅一個馬克思主義嘅政黨咧，咁就係去執政啦，咁係第一個所謂嘅第一個係共產主義國家嘅。係啦，咁而之後亦都係有其他嘅一啲為數唔多嘅共產主義國家啦。咁呢啲共產主義國家其實俾我哋嘅感覺咧，都係一啲好極權啦，係非常之殘忍，係害死好多人嘅。